每周一部迷你剧。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池燕》，由鳗鱼图书授权，查查好萌原著，领衔演播云天河、沈燕如等，欢迎订阅。第一集，对门新搬来了一个男生，他是个大学生，在此独居。每周一早上，池瑶都会在电梯里碰到他，已经好几次了。他们从不打招呼，即使偶尔眼神交流一瞬，也会很快避开，转而各自低头看手机。就池瑶来说，他并没有和邻里套近乎的习惯，不像他妈池女士，好像和所有人关系都不错，逢人便聊。就算是在菜市场遇到陌生人，只要眼神一对上，池女士都能自然而然地露出笑容。 出来买菜啊。 池瑶从小就对池女士的社交能力很是钦佩，她就没继承到这一点，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游离在边界外，远远地观察着身边的人和事。比如这个住她对门的大学生，她便留心观察过。男生比穿高跟鞋的他还要高出一个头，五官没仔细看清过，只知他面相白净，气质出众，属于在校园里应该很受欢迎的类型。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鞋子周周不重样，这让池瑶每回在电梯前遇到他，视线都会不自主地向下移，但仅限于此。两人真正有所交集，是在他搬过来两个月后某一个周六的晚上。张一鸣是池女士顺着表姑那边的线给池瑶寻来的相亲对象。池瑶与他吃过一次饭，张一鸣本人和相片上相差无几，他戴着眼镜，一副斯文的模样，就在池瑶小区后边的 A 大当老师。他说话虽一板一眼，但比起池瑶先前相亲过的几个要好上不少。所以这次张一鸣提出第二次邀约时，池瑶没有拒绝。吃饭的地点就在小区附近的一家餐厅，距离近，池瑶不紧不慢地化着妆，想了想还是穿了裙子。对张一鸣他谈不上喜欢，但如果可以堵住池女士的嘴，试试也不是不行。换鞋的时候，池瑶顺手开了门，一个弯腰的功夫，他听到对面传来开门的动静，下意识抬头，不期然和人撞了视线。两人皆是一愣，随后却见男生目光闪躲，匆忙转头时耳根上染了可疑的红。池瑶穿好鞋，垂眸一看便知他在耳吃什么劲儿。裙子是荡领设计，直接看倒是看不出什么，俯身却极易走光。池瑶眨眨眼，没当回事。在他看来，对方还是学生，实在不能让他脸红地展开想象。把门关上，电梯还没来，两人一左一右站着。池瑶抱着臂神游太空，眼神飘着飘着，又看向身边人的鞋子。他又换鞋了，应该是要去打球，他穿了身篮球服，四肢修长，精瘦有力，周身散发着年轻的气息。池瑶都有些忘记自己在校园生活时的模样了。电梯门适时打开，池瑶走进去，眼风扫过男生挡在门边的手，不由看了他一眼。他按下一层，池瑶微扬起头，发现他的站姿不同于电梯外的闲适松散，在这个密闭空间里，他整个人都变得拘谨起来，这从肌肉的紧绷程度就能看出，果然是个小男生。石瑶没忍住轻笑了一声，但很快又低头调整过了，于是错过了男生的侧目。石瑶准时到达餐厅，没想到张一鸣比他来的还要快。他放下包， 你什么时候来的？ 也没多久。 张一鸣的目光粘在池瑶脸上，他的发丝蓬松浓密，五官清淡明丽， 看人的眼神不抵深处，点到极致，不笑时总带着一股傲气，冷冰冰的，但笑起来又很美，是很耐看的长相。 你今天很漂亮。 池瑶笑了笑，唇红齿白。 谢谢。 这家餐厅他常来，知道有什么招牌菜，问过张一鸣的意见后，他很快下好单。上回见面多是张一鸣在说自己，今天他难得掌握了话题主动权，问了不少池瑶的事。上学时池瑶主修精神科，毕业后进了本市最大一家专科医院，但也就听着好听罢了。前几年他的资历尚浅，过了好久的清贫日子，接着家里帮扶，直到今年手头才宽裕些许。结果好不容易能放松一点，池女士又紧赶慢赶地替他张罗起了相亲。原因无他，他给池女士列举了太多找医生做对象的弊端，所以池女士早早便歇了让他和同事发展的心思。可偏偏池瑶的生活太过简单，医院公寓两点一线，想他脱单就只能靠他这个当妈的出马了。张一鸣是池瑶见过的第四个相亲对象。饭后张一鸣坦言自己对池瑶的感觉很好，他问 池瑶，你觉得我怎么样？ 两人从餐厅沿着大路散步，很快走进 A 大校园。十月的夜，校园里的人还不少，皆是三三两两的结伴走，再往里深入便是一整排被网住的篮球场，有人在打篮球，白灯明晃晃的照，鞋底摩擦橡胶地的声音在这会儿竟也不算刺耳。池瑶出神地看了会儿，听到张一鸣问自己，他思忖着回道， 你人挺好的。 我这是被发了好人卡。 我可没那么说，只是…… 石瑶顿了顿，尽量委婉。 目前我们对彼此都还不太了解，可能你眼里的我和真实的我会有出入。 那不正好，一眼就看透，多没意思。 石瑶睨了他一眼，发觉今晚的他比上次要主动不少。石瑶挽了头发到耳后， 慢慢来吧。 规规矩矩的答复，不算接受也不算拒绝。张一鸣没有操之过急，轻轻嗯了一声。这时旁边的篮球场突然传来几声异口同声的老师。 老师 是冲着自己这边来的。池瑶先扫了篮球场一眼，而后看向张一鸣。张一鸣神情微凝，有些尴尬地朝那头抬了抬手，算是打过招呼。有胆大的学生看到他俩站在一起，还不嫌事大的扬声道， 老师女朋友吗？好漂亮啊。 张一鸣没有急着向他们否认，而是摸了摸后颈和池瑶解释， 大三的学生平时没大没小惯了，你别介意。 池瑶了然的点头，再度回头望过去，篮球场的夜灯下，他的视线直直穿过球网落在某人身上，那人目光如炬，赫然也在看他。池瑶淡淡问， 那个穿白色球服的男生叫什么？ 嗯。 张一鸣扶着眼镜看过去，微微眯起眼， 啊，那是江燕。 说完他才反应过来，神色古怪地看向池瑶， 怎么问起他来？ 啊，他也住我那小区。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没有说出具体位置。就在刚才，张一鸣还以为池瑶像学校里那些小姑娘一样被江燕那副皮囊吸引了去，这样的情况简直不要太多，现在知道只是巧合，他好歹松了一口气。没办法，像江燕这样的男生在异性群体中确实吃香，不过看池瑶魂不在意的态度，应该是不怎么看脸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咪